此生专为表演来。供稿人李修远。下年居老居士曾经讲，俗世无如念佛好，此生专为大经来。在学习了上海下贤老和尚的生平事迹之后，我觉得对他老人家而言，真正是俗世无如念佛好，此生专为表演来。早在2011年就有善知识给我看了关于海贤老和尚日常生活和修行的视频片段，我真是业障极其深重，当时竟然没什么感觉，只觉得老和尚很普通，除了很长寿身体好好之外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现在学习了记录他老人家生平事迹的光碟和文字资料，尤其是听了上正下空老法师多次对贤公老人家的极力赞叹之后，才发现他老人家真的并不是好像我以前所认为的这样普通。我认为他老人家今生不是为成佛而来，而是专门成愿为众生表演而来。净空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常常会讲到宋朝的盈阿法师、低闲老和尚的弟子窝流像和黄宗昌居士的事迹，他们都为世人证明了念佛成佛的真实不虚。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，不能够好像窝流像这样三年如一日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接住念，亦不能够好像黄宗昌居士这样进行长达近三年时间的闭关念佛，更加不可能好像盈阿法师这样以极强的愿力三日三夜精进成就。既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能够好像这三位大德这样去修行，这样最适合我们大众的修行之路应该是怎样的呢？佛菩萨慈悲，贤公老和尚以他92年的亲身示范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。老人家这个就是跟我们说，佛法不坏世间法，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，只要能够不停地积累往生资粮，一句佛号系念不断，假以时日，一切都会自然的水到渠成。这样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，贤公老和尚是怎样不停地积累往生的资粮呢？通过学习我发现了两点，一是心扎人根，二是佛不离心。他老人家自幼孝顺，出家之后更加是为大众示现了孝亲尊师的好形象，一生行义淋漓尽致地为我们演绎了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，这些都是做人的根本，亦是往生必备的条件。老和尚90余载一直保持默念阿弥陀佛圣号，劳动念佛两不误，甚至在文革期间虽然不允许念佛，他老人家仍然在心里面默默地念。总之他老人家一生的行持 符合三规、五戒、三福、六和、三学、六道、十大愿王，完全符合《无量寿经》第六品发大誓愿。第十八愿、十九愿、二十愿。第二十四品三倍往生，同第二十五品往生正因所讲的往生条件。可见贤公老和尚是深知正宗念佛法门简单易行，而又不误世间事务的殊胜。在敦伦尽训的前提下，九十年如一日的劳动生活中，时刻不忘往生极乐、亲近弥陀的目标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最终圆满解决了了生脱死的大事。他老人家为我们示现的修行方法具有极其普遍的教育意义，对任何人而言都行得通、做得到。下莲居老居士是为成就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而来，黄念祖老居士是为注解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而来，净空老法师是为宣讲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而来，可言老法师是为表演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而来。这些都被我们遇到了，这个真是稀有难逢的盛会。那我们不禁要问自己，我们今生是为什么而来的呢？惭愧末学，愿同全球学长一道，不负佛菩萨的慈悲护念，珍惜稀有因缘，读诵下莲老的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，研习黄念老的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注解，恭听老法师的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讲解，好似贤公老和尚咁样，按照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踏实修行，坚定信愿，世生极乐，此生专为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的信解行证而来。阿弥陀佛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六祖能大师偈曰：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犹如寻兔角。诚如李居士所言，贤公最为可贵的，就是为大家作出了不离佛法行世法，不废世法正佛法的榜样，让各行各业的学佛人都不再为没有时间专门念佛而烦恼，同时亦坚定了学人念佛成佛的信愿，不再认为往生是遥不可及的水月空花，亦令社会大众对佛教有了正确的认识，知道原来佛教不是教人消极避世，而是教人用出世的智慧去作入世的事业。所以讲言功表法，金正事事。师父上人讲贤公的事迹会影响末法九千年的众生，应该是丝毫都没有夸张，而今番末学将此文收录于此，料也甚宜。